为祖国解放71周年，将在南朝鲜首尔举行的北南工人统一足球比赛北方推进委员会宣告成立。成立仪式15号在平壤举行，由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各产业职业同盟、平壤和地方的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参加。成立仪式上，根据同南朝鲜各工人团体成立共同推进委员会来促成北南工人统一足球比赛的协议，组建了北南工人统一足球比赛北方推进委员会。该委员会以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周永吉为委员长，由职业总同盟委员会、金属和机械职业同盟、轻工业和化工职业同盟等各产业职业同盟成员以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仪式上发表了北南工人统一足球比赛共同推进委员会成立宣言。宣言指出，在今年815之际，一定会促成首尔北南工人统一足球比赛，并积极参加防止日趋严重的战争危机，实现这块疆土持久和平的斗争。而且对加强实践6·15共同宣言民族共同委员会，实现北方、南方和海外全体同胞的团结提供积极合作。宣言强调，北南工人要于8月15号在首尔重逢的诺言是一定会得到践行的。成立仪式结束后，北南工人统一足球比赛北方推进委员会商讨了有关比赛筹备的实际问题。